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楚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每期节目我都会邀请我们的一位嘉宾和大家来分享，来交流各位的情感问题。那么今天请到的嘉宾呢，就是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嗯，董老师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我们节目当中最受欢迎的嘉宾之一哈。我们的节目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是一个情感节目。今夜思雨时也是在北京电台应该说播出了10多年20年的这样一档节目了，将近20年。 好长时间了。 对，将近20年。我们的节目在过去也是这样，多半我们都关注着两性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情感问题一直是我们关注的一个主题哈。我们的听友应该说，特别是现在这个通过互联网可以听节目之后，那我们的听友不仅仅在北京，也在外地，甚至在全球其他地方。有的时候啊，这个我每次听到看到我们的听友有一些反馈的时候，比如说告诉我他在哪儿在听着节目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特别的开心。那么现在也是这样的，在我的手机，在我的工作微信号里，那么我就接到了一位听友给我发来的一段话哈，他说这是孙岩姐最喜欢的表扬贴。因为我经常以前在直播的时候，我跟听友说，哎呀，我说我太喜欢你们表扬我们了，因为表明你们真的是爱我们这档广播节目。 这是老朋友了。 对，他说，他说孙岩老师好，我非常喜欢听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留学生，几年前在国内的时候，有一次在网上发现了今夜思雨时，当时听了几集，觉得挺有意思的。去年的春天，开车从纽约到芝加哥玩，一路上一个人开了一天，全靠今夜思雨时让我不打瞌睡，让我安全驾驶。后来呢，闲了我就开始听，现在我听完了2014年全年的节目和2015年上半年的所有节目。他就是找了多年前的节目在听。 对， 他说前几天呢，我找到了直播，我也开始听了，我感觉特别有穿越感，就像是我是2015年的思想家，穿越到了现在听你们的节目一样。他说虽然啊，你们节目里的一些嘉宾已经有变化了，但是我发现节目依然是非常的有意思有趣，这个节目让我了解了大千世界不同的人遇到的不同的事，不同的想法和纠结，让我不仅在处理与异性的关系上，更是在更广泛的人际关系上，我都觉得更加成熟和游刃有余。因为情感问题根本上还是在于相互理解以及如何沟通，这些技巧在其他场合其实也是通用的。而且呢，我喜欢你们节目的原因之一还在于它和其他的节目不同，今夜思雨时是真的和朋友一样设身处地地为咨询的听友着想，为他们解决问题，不轻易地断言和批评，也不一味地和稀泥，在温言中 勾勒出事情的轮廓，解析情感的根源，然后你们会把选择权交给听友自己。总之，我非常喜欢你们节目的价值观。我要感谢你们的节目和节目中所有的嘉宾，很多年如一日的陪伴着大家，为大家提供心灵和情感上特别而温暖的港湾。两个多月以后我就要毕业回国了，我要开启新生活了。我会尽快的补课，我会听完后面我还没听过的前几年的那些节目，我也希望和节目一同成长。他还特意告诉我说，他说我要在节目里播他这一段的时候啊，他说麻烦在微信里提醒我一下二四年姐、让我及时的从过去穿越到现在。 听一下。 对对对。我特别感动的是，我把他这样一个表扬贴拿到了我们节目的一开始来播出哈。是因为我很高兴，我觉得他是知己。 对的。 就是我特别开心的是，真正能理解我们节目，真正能听明白了我们的节目，能够懂得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的这番交流，我们的那份心在哪？ 对对对， 是吧，董老师？董老师也会很开心哈， 很感动。特别是他里边说的那块，又不和稀泥，也不给人家做决定，也不指责。其实这个是挺好的一个助人境界，他都能够讲得出来。看来这是对我们的节目不单是听，而且还有研究。 就是他听懂了，他会懂得我们， 对， 他懂得了我们的立场， 是的， 他懂得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这份心思， 对。 所以有这样的听众，我当然觉得很开心哈。 是的， 为什么会喜欢或者会很开心的读出这样一封表扬贴？正是因为有这种听众，有这样的听众，有这样的网友。无论在哪儿，和我们在一起，那么当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小小的录音机房，我们在讲述着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当我们知道在电波的那一端会有人用心的听着，而且他会觉得对他的生活，对他的心灵，对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有启迪，那我们做这个节目就做得有意思了， 是的， 有趣了， 是吧？ 没错，越做越带劲儿了， 对， 嗯， 所以特别的谢谢这位朋友哈，我们当然也希望其他的朋友们有机会就能告诉我们在节目中在哪收听着我们的节目，听了我们的节目会有什么样的感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愿意和我们来分享的。再次感谢这位朋友，因为他是匿名，所以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哈。谢谢这位，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我们再来说一说其他的听友网友大家的情感问题吧。 好的。 有一位呢就问，有一位这个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我们夫妻关系特别的冷淡，我们俩结婚三年的时间了，应该说是为了父母吧，我赶着三十岁这个坎结的婚了。那么结了婚之后呢，又为了父母很快就要了孩子，应该说从怀孕起我和我的先生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冷淡，这不是我想要的夫妻生活，不是我想要的家庭关系，不是我想过的日子。现在孩子已经出生了，这三年我自己觉得每一天我都过得很压抑。我想让他提出离婚，因为我想要孩子，我想要孩子在我身边，我不希望因孩子而起纠纷。我就想问你们，你们能告诉我怎么样做能让他主动的来放弃婚姻吗？其实我觉得他对这个婚姻也没啥好留恋的，因为他回家也不和我说话，他玩游戏，我和他说话他还嫌烦，他经常是想让我做什么了才想起来有我，比如说孩子哭了你去抱一下吗，哎，有没有什么东西给我吃，哎，什么什么在哪儿，这是他对我的态度，我在他这儿就是这样的，所以我非常想让他提出离婚，我不想和他过了，也别跟我争孩子，而且他提出离婚我也不会有那么多内疚，特别是对我的孩子我不会内疚。 哎，我们谢谢他的坦诚啊，我觉得他讲的很坦诚。其实每个人在一段情感关系当中追求的都是被爱的那种感觉。我最近一段时间就对这个体验特别深。但是夫妻之间有时候在 表达自己需要被爱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嗯， 他会用各种指责、不满、抱怨各种问题，甚至是攻击、打击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嗯， 啊，对爱的需求没有满足的这个不满，但是从来没有去讲过，我真的是需要爱，需要你做什么，没有给对方特别明确的东西。这位女士，我觉得也是，不管她是这段婚姻还是下面再有继续的婚姻，其实她真正需要的就是那种被爱嘛，就是情感关系当中的一些互动嘛。我给她的建议是这样的：第一个，她有一个概念，很多人可能会有，我们需要稍稍纠正一下。就是有些人结婚确实是为了父母也好，或者是为了事业也好，这个为了什么成了他们婚姻的一个全部了。 嗯， 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可能是为了事业或者是为了父母而结婚，但是它不是全部，它是个引子， 嗯， 它是个开端。那么开端之后还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如果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始终所有的事情前头都加了一个为了什么为了什么，那你们两个人就没法去经营和感受了。 嗯， 啊，这是一个从认知上要抛弃的一个东西。第二个来讲，就是在这段婚姻里边有没有试着去改变改变，尝试尝试，经营经营，体验体验的这些行为。如果你说我都有，我都试了，我似乎也看过很多书，找过专业的指导，如果真的是不行了，那我觉得结束一段婚姻也不一定都是错的。 嗯， 啊，有的时候它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么至于说你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让先生提出来，而我不提，这样我在法律上或者在什么我占一个优势。 嗯， 这个还真没办法。这个真没有办法。 嗯，我们没这个办法。 没这个办法，因为每个人对婚姻的感受不一样。好多这种事情会发生，就是女的，就是女妻子这一方感觉到爱不足， 嗯， 但是男方感觉还挺好， 嗯， 各种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不管你们两个将来是不是走在一起，或者要离婚，或者要怎么，可以去沟通啊，好多事情可以去沟通啊，可以去谈呀、啊。 嗯嗯，对， 嗯， 您说的是啊，所以这个关系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其实真的都需要付出。 嗯， 有些人在关系当中，他可能认为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嗯， 我已经是你的丈夫了，我也就是孩子的爸爸了。 对， 那大多数夫妻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 对， 你还要什么？ 对， 你还想要什么？我每天下班回家，我工资也都给你了。 对， 就是有一些人，他对于在夫妻关系当中，嗯，他会觉得他所做的也就是这些，或者他还不明白，他可能还需要做其他的一些事情。 对， 有些时候是需要被对方唤起的。 对，对， 你得告诉他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丈夫。 没错没错， 是吧？ 对， 嗯， 反正这里边老是有错位， 有错位。对， 就是妻子这方面其实更需要的是情感上的互动。 嗯 啊，然后结果呢，丈夫那边呢更多的可能给予的是物质上的。 嗯 啊，这个挺常见的。 嗯， 因为从现阶段来讲，广大男性的根本任务啊，还是在发展生产力、发展物质生活上下功夫比较多，然后回来之后学会抒情，就是表述感情的这个能力啊，普遍是不足的。 嗯 嗯，他不是没有，他这个能力没有养成习惯。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妻子有很强的这种情感上的需求，被表达的需求，如果再采用不好的方法，两个人就背道而驰了。 嗯 啊，所以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嗯，好，谢谢董老师。有一位呢是说哈，说我先生啊，大约在6年前开始创业，当时呢他是从一家公司离开了，从那家公司里呢带走了3个人，其中有一位是当时他在那个公司的助理，是一位女士，另外2个人呢都是男的。后来呢他们自己就开始创业了，再后来他们可能也有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分歧，2个男的分别都走了，他和以前他的那位助理一直在现在的公司。我觉得他们之间开始的关系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也认识那个女士，那个女士呢偶尔也会到我们家里来，偶尔有些时候他们谈工作谈事情，这样一些电话我的先生也都不回避我，有的时候呢我也能够听到他们的的确确是在谈工作，是在说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渐渐的我对那个人就没有任何的防备了。而现在呢，最近1年多的时间，慢慢的我觉得有一点不对了。这个问题是在于他们之间的电话 我先生开始背着我来接，而且再不像以前那样，如果开车会放在免提上。如果开车，那个女人打来了电话，她第一句话就是现在不方便，回头再说，就把电话挂了。有几次我就慢慢的感觉到了。另外就是公司里以前能赚多少钱我先生会告诉我，现在赚多少钱他不告诉我了。我实在是需要钱的时候，我问他要，他会给我拿回来一笔钱。那我问他公司最近的盈利怎么样，他就不说了。而我现在觉得他和那个人之间似乎有了什么问题，比如说有些节假日他还会安排和那个人一起出去出差。其实那个人呢姿色平平，甚至还比我先生好像大半岁，而且那个人长相很一般，没有什么女人味儿。我一直都觉得我在那个人面前是有优势的，因为毕竟我还算是漂亮。我和我先生以前在一起的时候也是他苦苦追求我。当然有一点，就是我和那个人不同，那个人帮着他创业了，我呢可能一直帮着他花钱了。但是做老婆的不也就这样吗？况且我从来不刁难我先生，我知道这些了，我没有刁难，我也没有多说什么，我也不想撒泼。我只是想问你们，怎么样能够冷静的处理，怎么样能够让他和我的关系更近一些，让他清楚助理是助理，老婆是老婆。我不希望一个男人在这上面犯什么大错。 那 OK， 他挺有智慧的。 嗯， 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智慧出来，我觉得还挺稳的。 嗯， 这种事情是这样的，首先要认识到婚姻是有弹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边近了那边远，这边失衡那边找平衡，这是人一旦形成关系，一旦是闭环，一定是这样的。 对， 一定是找平衡的。所以说白了就是你跟先生慢慢的远了，外头有一个人正好符合先生的某一个需求，这个时候是极有机会和可能性先生会往外倾斜的啊，除非是靠道德约束。 嗯， 但有时候道德约束不了的时候，可不就往外倾斜了吗？这个要认识到。第二个要认识到婚姻是有竞争性的。 嗯 嗯，这个我们其实在原来的节目里也讲过，所谓婚姻的竞争性，就是并不是说我跟你结了婚你就是我的了，不是这个意思。你得经营，你得不断的增加你们之间的粘性和欢愉感。那粘性也没了，欢愉感也没有了，那外头如果再有人给先生这种体验，也会容易出问题。 对， 这个竞争性还表现在当先生，当你们的婚姻当中出现第三者竞争的时候， 嗯， 那你能不能迅速切换到竞争状态，而不是一个受害者的状态，不会在那儿悲悲戚戚抱怨，啊，切换到竞争状态的时候，你才能够把你的属于你的东西给再留住，再夺回来。 对， 我觉得这点他是可以的。 嗯， 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不管怎么说，从出现的位置上来讲，你是第一位的。 嗯， 啊，那个人是第二位，甚至是第三位的。 对， 不管怎么做怎么闹，这个第一位的位置不能丢。 嗯， 因为好多是因为把这个位置丢了， 嗯， 然后婚姻出现问题了。 嗯， 那保持第一位的位置，我觉得他能做到，因为他字里行间透出来的那个东西就是，不能让他犯这个错误，或者是怎么着，等等等等。 嗯， 那么紧接下来就是很具体的办法了。 嗯， 很具体的办法这一块呢，其实他要依据以往他跟他先生的这种处理遇到问题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说他们是习惯性遇到问题不说，去互相暗示，还是说遇到问题就吵，吵也不说实际问题是什么，还是说遇到问题真的是找一个时机时间和空间把问题亮出来谈，大家想解决之道，这个是需要他自己来判定。当然第三种方式更好。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也是他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搞更好啊，这样也会吸引先生啊，我们说的很实在哈，把自己搞更好。第二个就是想一想你们关系之间出现了哪个地方出现失衡的地方了，让别人能够帮着你找这个平衡，这样你就会发现问题所在。从建设自我，从那个问题点开始改进，保持好我们刚才说的那三点的心态，再找时机跟先生去谈。我觉得他的这个刚才后边那一段的诉求啊，是能够完成和达到的。 好，另外一位问啊，这个男士在问哈，他说老婆收入比我高，以前我没觉得有什么，但是渐渐的老婆的收入越来越高，地位也越来越高，老婆说话和以前不一样了，老婆说话呢越来越冲，甚至呢在家里边有的时候啊也颐指气使的，家里边的家务啊他很少干， 当然家里也请了人打理家务，但是有点什么事儿呢，他总是指使我，包括跑腿的事情也是这样的。渐渐的我心里边就觉得不舒服了，特别是不愿意他当着孩子的面这样对我。另外出去给孩子买东西，我说这东西不要给孩子买，这么小的小孩不能用这个，但是他一定会说买，因为他花钱，所以呢他特别愿意在孩子面前做出那副他是好人他决定一切的样子来。我们俩在孩子面前好几次大家都弄得很难堪，我就不想多说话了，所以我现在觉得影响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了。想问问啊，有什么样的办法能解决吗？这是我自己心眼小吗？ 这是不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吧？然后丧失了财权就丧失了话语权，我估计大家表达这个意思。 对，他就这意思。 对，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你也不能全归结到这方面的原因啊，我觉得还有其他的原因。 嗯， 这种问题在实际的咨询案例当中见得不少。 嗯， 那现在这个社会就业机会还有在职场上其实都挺公平的，机会也挺多的。好多女性真的是青云直上啊，比自己的先生挣得多得多。 对对。 我有一次有一个案例，就是因为这个太太青云直上，先生在那儿不发展。 嗯， 这个太太为了照顾先生的情绪，把自己搞抑郁了。 嗯， 因为她觉得女性工作太出色了，对先生是一种攻击。 对 啊，她怕先生受不了。 对， 她为了照顾先生的情绪，但是呢，那又面临着一个晋升的机会。 嗯， 所以自己怎么办呢？干脆抑郁吧。嗯、 对，对，我记得您曾在节目里说过， 说过这个案例啊。 对对对。 对，所以你看，互相还是内在上有很大的牵连的。 对。 反过来讲，我们从深层心理上帮这位先生分析，你太太既然敢在你面前说我有钱我说了算，找这种霸主地位的话哈，两点原因。第一点，你是安全的。 嗯 啊，他敢在你面前张扬出这些来，就证明你心理能量还是挺强的啊。第二点就是你们之间在爱的情感上互动的这方面足不足。 嗯 啊，有没有让太太有一种哎我是唯一的我是第一位的这种感觉。 嗯， 那你能在情感上给了他是唯一的第一的啊，他是这个最棒的最好的感情都给你了，他就不会在其他方面找这种感觉了。 嗯 啊，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就这边起来那边就下去了。 嗯， 那如果在情感上你没有给太太说你是我的唯一啊，你是我最棒的这个存在，没有这种感觉的话，可能太太就会在这方面颐指气使，他自己用的词儿啊， 嗯， 哎，就会表现出这种不行买听我的，好像是我挣得多就得听我的这种霸权主义。 嗯， 所以我觉得他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理解这个现象和做一些事情。 也就是说其他方面他可能没他老婆内心深处想满足的方面从他这儿没满足是吗？ 一般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观察那些爱的能力强的先生哈，你不管他太太是谁，是当官的也好还是有钱的也好，但一到先生这儿他就立马成小女人。 对对对对，有这种 有这种吧，他就是这样的。但是往往这里边就是当太太起来的时候，先生先感觉到的是哟你比我强，我就有点自卑。 那 这时候这关系不就慢慢出问题了吗？ 对，您说的对。好，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现在节目中的嘉宾董荣峰老师和大家的分享交流，在和大家交流的是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情感问题，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的。稍后在几分钟之后呢，我们会有我们的下半时段，您可以继续听到我们在节目中解答大家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了解进入我们听友微信群的方式，或者是获得我的工作微信号，这样一些方式和我们来分享交流。 着你慢慢离开，树名像潮水般淹没我，不能呼吸。

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荣峰老师，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各位遇到的情感问题。这是听友在我们今夜思语时的公众微信号中给我们发来的微信哈，有一位说，我是你们的忠实听友，以前呢都是我在听，不过这次呢我是遇到问题了，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能帮帮哈。我结婚12年了，近一年我们是两地分居状态，一般是10来天会见一次。那么前不久呢，我就怀疑我丈夫啊有外遇，我就闹过一次。不过呢，我丈夫他打了我，弄得亲戚都知道了，我们冷战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他对我不像从前了，我以为他还没有从吵架当中缓过来。大概前几天我突然发现他对什么事情都不热心，也不与人交流，看见什么事情就烦，下班一个人在家听伤心的音乐什么的。我发现他这种情况呢，然后我就找他谈一谈，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心结啊？他说他心里有个结，那是什么结他也不知道，他也不想解，什么人都不想说，他也不想问，他就想一个人，同时呢他又渴望亲情。昨天给我来电话说不想活了，哎呀吓坏我了，我建议他看看心理咨询师吧，但是他很排斥。所以我就问你们哈，他这种情况我能为他做点什么呢？这是不是已经不是和外遇有什么关系啦？ 那有点像抑郁。嗯，就是消沉，然后会想到这个跟死亡相关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 而且这个认知情绪都比较低， 嗯， 行为能力也会减弱，嗯，并且不太喜欢主动去解决问题， 嗯， 就是不主动就医嘛。所以这时候，你可能唯一能做的就是陪伴、提醒和督促，啊，就陪伴是保证安全嘛。啊，然后提醒他现在自己的状态，并且督促他去找一个心理医生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实在是不想听的话，你可以给他提供一些，类似于危机干预电话的东西，然后他有可能自己会打，在网上搜一下应该能找到。 有，啊，有那个心理危机干预热线。 对对对对对。 嗯，我现在一时还记不得了。 嗯。 我一会儿想起来在节目的最后可以告诉这位朋友， 嗯， 哈。 对。 嗯，那么那个是全国免费的公益热线。 对的。 对，你可以拨，让他去拨打。 没错。 对，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可以倾吐一下自己的心声， 对， 有专业的人士可能会帮助到你。 对对对，更多是用提醒的方式，因为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用这种强支配的方式啊， 嗯， 可能反倒不太好。 嗯 嗯，再有一个就是人有这个抑郁情绪之前可能会有一段暴躁期。 嗯嗯， 脾气特别不好。 哦，这就是之前是不是他们打起来了？ 有可能。 嗯， 嗯，有可能他会有这种迹象。 哦， 爱闹脾气啊，敏感啊，易怒。 嗯 嗯，这种现象还是抓紧让他找更专业的咨询师或者是机构去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吧。 嗯，说到这儿，这个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查了一下是有一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公益热线的哈， 嗯， 是属于心理危机干预热线。嗯，北京的是800-810-1117，但是这个电话好像是全国都可以打的。 对，应该是的。 800-810-1117，这是一个公益的心理危机干预热线。如果要拨打这个北京的话，可能比如说还有座机， 可以拨打010-6271-5275。 对， 是吧？ 对，如果他先生不愿意拨打的话，他可以先拨打。 哦，对，他可以自己拨打。 对，那对方会提供更专业的建议。 对，你可以这个可以告诉这个心理热线的工作人员，比如说你的先生有轻生啊这样一些念头，你可以问问怎么处理呀、啊。 是的， 那可能比我们还讲得更专业一些。 没错，没错。 有一位男生问我们问题哈，他说节目中的嘉宾老师，今年我在家相亲了一个女朋友，那我们也定亲了。现在两个人的相处呢，就是觉得女朋友对我忽冷忽热。昨天啊，他居然说快结婚了，这种快结婚了的状态让他害怕。他呢，曾经有过一次婚姻，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和他去探讨，怎么和他去相处。我们不在一个城市工作，到底为什么人会害怕婚姻呢？是他不想和我结婚，还是我太不靠谱，没自信，让他觉得不够好。总而言之啊，我的感觉是他不那么喜欢我，他不那么喜欢我。您说我们能结婚吗？ 嗯，他不一定是不太喜欢您，也不一定是觉得你不靠谱。有些人可能真的是对婚姻本身有一定的恐惧感，或者是焦虑跟担忧，这跟很多事情有关。比如说过往的婚姻经历，直接经历，间接经历也算，比如说很好的朋友或亲戚婚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再比如自己的父母小的时候那种婚姻关系给自己留下的印象，都可能导致一个人对婚姻产生焦虑情绪或者自己的态度。 嗯， 这个时候可能你最好做的是，我们有个理论的说法是就低不就高。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婚姻有恐惧的人，他的安全感比较低。 嗯 啊，所以你这时候就低呢，就是要救活他的安全感需要。第一个来讲，他有可能越临近婚期的时候越会躲避你，然后越对你表现出这种忽冷忽热，因为他内心很矛盾纠结。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太逼他啊，对他的这种状态表示理解，并且试图去跟他谈一谈。但是这个去谈一谈有前提啊，前提是你一定对这种忽冷忽热忽远忽近的状态是一种理解的态度跟行为，并且你自己保持不变。保持什么不变呢？就是保持你对他的态度， 嗯 啊，对他的这种坚定的信念或者是感情的付出不变。你别他远了你就追，或者你也远，他近了呢，哎，你就加把劲儿，或者你也跑。 嗯， 你别变，因为他需要看到一个不变的东西。 嗯， 他心里就会踏实很多。 对， 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再约他出来谈一谈。 对， 你说我感觉好像是怎么着，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会影响你的判断，等等等等的，有可能他会跟你讲出来。 好。所以呢，这个事儿还是得靠你去交流哈。 对对对。 不过总是这样，这个其实我们收音机前也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匆匆忙忙在这个假日里啊，在父母的安排下相了亲就定了亲了。 对。 事实上，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相互之间的了解，这远远不是定亲就够了。 嗯。 不是说定亲了，我们俩真的就变成世上最亲的人了。 是的。 世上最亲的人是要靠两个人真正能彼此亲近起来，你才能变成亲人呢。 没错没错。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我们再看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啊，这位是这样的，也是一个不短的一个故事吧。男士说，我今年31岁，我离过一次婚，有过一个3岁的女儿。去年的时候，也就是我离婚1年半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女孩子，我遇到她是在夜场，第一次我们的相遇，也是唯一一次去夜场。那天晚上我心情特别差，觉得自己可能后半生都没有另外一半了。她出现了，我开始接送他上班。其实我很不愿意他去那种地方上班，因为我的收入可以养活他，完全可以。所以呢，我就告诉他你不要去了。他听了，而且呢，他告诉我要和我结婚，并且也因为了我去做了一份收入极低、工作内容极其辛苦的差事，是在我手下的一个饭店里 做前台，我在那儿有股份，是一个小股东吧。然而里边也有一个大股东，人家的女儿也在前台，他们俩就吵架了。那我就把我的女朋友带回来了，她或许是怪我没有保护好她，或许是怪自己没有什么本事赚钱，于是她又捡起旧业，偷偷摸摸地瞒着我。被我发现以后，我大吼大叫，再也没有往日绅士的模样。她不去了，但是呢，她就开始沉默了。我们的感情，我第一次感觉到了谷底。再后来呢，我自己也很烦躁，对她也有这样那样的不满。还有后来呢，我就带她去医院做了一次检查，因为她说自己总是呕吐，结果检查的结果是她怀孕了。之前她的妈妈不同意我和她在一起，因为我比她大7岁，而且我还有过婚史。但是这一次，我觉得这个孩子的出现应该算是一种转机吧。然而呢，我这个女朋友她的父亲继父知道了，闹着让她妈妈带着她去打掉孩子。我的父母这个时候因为想让我的前妻带着前面的女儿回来，死活也不肯去提亲。那么他终于下定决心，吃了3天的药，就要去把孩子打掉，已经把我拉黑。在他拉黑我之前，我可能透过屏幕感觉到他心里的阵阵凉意，他心中的种种难过悲哀。他也对我一直不舍，因为他始终只是说他妈妈不会同意我们的。我也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闹也闹过了，喊也喊过了，求也求过了，我舍不得他。但是你们觉得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嗯，问题在这儿。我刚才听他讲这个故事，他自己的这个故事前半段，其实我能感觉到两个人都为了彼此的感情特别努力。 嗯， 比如说这个女孩不去夜店工作了， 嗯， 然后干了一份收入又低又累的这个活， 嗯， 然后再跟这个饭店大股东的女儿吵架之后，这个男生其实可能自己分析的那两条我觉得都对。一个是没有很好的保护她，再一个那一条我忘他说的是什么，就是 可能那女孩子在埋怨自己没有工作能力，就觉得哎呀我怎么这点事儿我都干不好。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两点他分析的应该是都有。那么其实这个我觉得这是他们两个的一个挺关键的一个点。 嗯， 好像很多误会就从这儿产生。哎，因为这女孩一回头又回原来的单位去工作了， 嗯， 而这个 其实就是又去夜店了， 又去夜店了， 男生就是不高兴， 不高兴了， 嗯， 啊，对，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就发生分歧了，就是在两个人互相努力去改变自己，去建设这段感情的时候没有坚持下去， 嗯， 但是那个爱还是在的，那没有坚持下去出现各种问题的时候，这时候双方的父母又介入了， 嗯， 原来的那段感情也介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问题发展的主线。那至于现在他应该怎么做？我们现在不太清楚他想要什么， 嗯， 比如说他想冷静一下，还是说他就想要跟这个女孩去再挽回这段感情。 嗯， 啊，其实假设吧，我们假设吧，假设他就是要跟这段女孩去，跟这个女孩去挽回这段感情，其实他们其实是可以谈的，而且谈的主线从哪儿谈呢？就从饭店那次谈， 嗯， 心平气和的谈，把这个事情捋顺了，就 OK 了。我发现这个情侣之间跟夫妻之间有时候经常犯这种错误，就是挺好挺好挺好，结果一个点染爆了之后互相不理解，互相也不说， 嗯， 啊，每个人都不想去做这种探索性的让步啊，而都是在等着，在那个我们说俗了就是都生着一肚子气， 对， 谁也不肯给对方台阶下， 对， 所以这时候如果见面，然后心平气和的好好谈一谈，或许这个事情会往另一个方向去发展。 嗯， 因为现在他的父母呢又希望他前妻跟孩子回来， 嗯， 然后那边呢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 反正就是不同意， 对， 可能是大七岁，也可能 是也可能其他原因， 其他原因， 嗯， 这个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你怎么想吧， 嗯， 其实那个女孩怎么想我们现在都可以不用管她，就是你怎么想啊，你有可能是想跟前妻继续复婚呢，还是我都不是，我就想冷静一段时间，还是不，我要找这个女孩子回来。 嗯， 啊，你自己其实得有一个倾向，如果没有倾向的话真没法采取行动。一般情况下当没有倾向或者是特别乱的时候，我们就建议等一等， 嗯， 比如说给自己2周空白期或者1周空白期，不做任何的计划想象思考，这个时候反而有时候会给你一个答案，内心的某个答案会出来。 嗯， 哦，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对， 嗯， 但是无论怎么说，两个人不要再因为这种沟通上的这个问题造成那么多的隔阂了。其实我觉得那个还是那个点，就是饭店那个点，那应该是个关键点， 应该是个关键。 对，互相不理解了嘛。 对对对， 对。 但是之前两个人相互也都理解过，也都 努力过，对。 还能找到那种感觉吗？ 能找到。你要知道，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不容易。这个女孩子愿意为你改变，就证明她真的其实很爱你了。然后她放掉一份高收入比较轻松的工作，去了一份低收入又很累的工作，这时候他心里有很大的失衡感，因为毕竟在这段时间里边，你属于不改变的一方， 对， 他属于为你改变的一方， 对， 所以这个时候从平衡的角度来讲，你的情感输出要多一点，才对，你要允许他反复，很正常，你不可能说我怎么着就怎么着了，因为在享受感情之前，最底层的是那种安全和生存的需要。他要感觉到自己，能在这个社会，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之后，他才能安安心心的享受感情。如果这个他都感觉不到的话，那他心是不安的。这时候你再过来指责他，他可能就真的想离你越远越好了。 对，好，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位啊，是一位25岁的北京本地男生。他说呢，前几天我在微信上联系了一个大我7岁的女孩，之前我们是同事，后来她离职了。其实啊，她做同事的时候呢，我向她表白过我的感情，但人家没答应。可是现在吧，我觉得哈，这个她变得特主动，各种搭话，邀请我去她住的地方吃饭。她一直呢是在北京租房，和她妈妈在一起，她妈妈对我感觉还挺好的，各种照顾吧。那几天呢，我还在他们家待着，和他妈妈聊天，他妈妈也是问我有没有房啊，想什么时候结婚啊，这样一些问题，显然有点探底儿的意思哈。我家条件一般，我也是从农村出来，从上学到上班，家里还有弟弟，拿出钱在北京城区买房实在困难。我本身就不自信，这时候呢就有点躲避着我的这位女同事。我在微信说，你要是遇到条件好的你就嫁了吧。她说之前相亲过一个条件不错，但是感觉性格不好就没成。他安慰我，即使有存款有房，人不行也白搭。但是我自己觉得吧，爱一个女生，如果连一个稳定的家都给不了人家，还谈什么幸福啊？也许我的这种想法比较奇怪吧。我现在自己也是在城区租房快3年，也就是攒了20万。想买房这件事太遥远了，我现在太纠结了。一方面很喜欢他，但是总迈不出去这道坎儿，可能是之前对他有点冷，反正现在吧，他也对我也不怎么搭理了。我觉得是我自己有点作，对不对？就是我责备我自己没有担当，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做合适。 你要说非要等拿房做条件的话，那得等到哪年才能满足这个条件？现在北京房子这么贵哈， 对呀， 在市区内没有个几百万的首付，怕是应付不下来的。 3年存了20万，那估计这个 还得10年。 10年都不一定能拿得下首付哈。 对啊， 所以咱能把房子先扔一边吗？ 扔一边，租房子也可以啊。 哎呀，我见过太多周围租房子的小伙伴，包括我的小同事，人家过得可好了。 可好了，对，算你明白还不买呢。 哎，对，真是的。 觉得租更划算。 对呀。 但是有时候我们要个面子问题。那我觉得这个男孩在，他跟这个女孩进入了一个，就是两个人内在都知道在干什么。再往深处都知道，但是他们意识不知道，他们在用这种方式解决这个房子的问题，就什么呢？男孩把它当成一个问题，自己担下来啊，然后说你找个好条件好的嫁了。他是其实是希望女孩子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态度，明确而宽恕的态度。两个人就算过了这个坎儿了。就是没有明说嘛。就是慢慢的在求得这种互相的理解、谅解和共识。 如果此时女孩说，房子不房子不重要，你没房子我觉得也可以。其实女孩都已经说了，因为女孩前面已经讲了，说别人给我介绍了个条件挺好的，你看也有房也有存款，但是说实话，有房有存款人不好也白搭呀。 对， 那意思不就是 还得再说进一步，就跟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就说董老师你讲课真好，然后我就会说没有啊， 哎，特别好，然后怎么怎么，我们听得特清楚。哎，没有没有，不没有没有，大家都差不多。哎，没有，上次我们找那老师就不行。哎，那没赶巧，没有这样，我讲的真不行。哎，真的特别好。他有时候人要这样这样这样。 来来回回， 哎，来来回回找那个确定感，几次邀请嘛，这不就是台阶台阶再台阶嘛？ 对、 嗯，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来讲，这个男孩子要意识到，就跟孙杨老师刚才说的似的哈，已经有一个台阶了。 对呀、女孩子都已经说 了，赶紧往下踩一步。 钱和存款和房都不重要，人品重要。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人品不错，我也看着你好。 我不在意你现在租房还是买房。 而且对方如果一直在主动的话，真的可能是对方对你的感觉不错呢。一个男孩子说实话，人家女孩最后就想了，你看我都不在意你有房没房， 对， 我不在意你存款就有20万，对吧？ 对， 那我都愿意和你在一起，你还躲三躲四，天天躲着我，你还回避，那你这样的话，你让我怎么和你在一起啊？ 对，就是你要勇敢一点。但是你知道，一个人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啊，就变自卑， 知道， 嗯，还变幼稚， 对， 所以那时候思考不可能太成熟。 但是您知道吗？我们女生都是看什么？ 嗯。 我们女生都是从小看着这种童话、 嗯、 就是我们一个人可怜兮兮的在那儿、 嗯、 然后此刻来了一个骑着马的一个男人，又威武，对，又有能力、 嗯、 然后上过来以后一把把我们从可怜的可怜的泥土堆里拽起来、 嗯、对， 跳上了他的马，然后一同骑走了、 嗯、 女生想要的这个，女生哪里知道你爱上了之后，你这个哆里哆嗦的，你连马都上不去。 对对对，需要骑士精神。 是的、 嗯、 是的、 嗯、 就是女生真的此刻的期待和男生就不同了吧？ 没错没错，就是希望这个孙杨老师以女性角色给的这段解读能够给她勇气哈。 嗯， 我觉得可以了，因为女生已经很明确了。 对呀、啊， 对吧？有房什么人不行也不行。 嗯， 那意思就是我不介意你现在还租房子住、 嗯， 我觉得你人挺好的。 嗯， 所以你这时候你再往前走一步就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男生你自己就像你自己说的，你千万再别缩了，你也不要再退缩了。 对， 你就一定要往前，一定要往前啊！现在如果你不往前的话，真的就没啥意思了。哦， 是的， 就是你们这个你们黄花菜就凉了。 对， 就人家的妈都跟你说了，人家妈都问你这问题问你那问题了哈。 对， 嗯，我们再看一下哈，这个有一位在外务工的老公先生，他说，我想问一下，我老婆老是不让我回家，怎么办啊？我好不容易有点假期，我跟我老婆打电话说，我想回家，在家待几天。我老婆说，你回来干啥？在外面挣钱吧。这都已经好几个年节都是这样了，就是不让我回家。我回家，他连饭都不好好给我做，他就是觉得我回家，他的日子过得反而特没意思。他说我不在家，他日子过得可好了。他其实就是喜欢和别人打牌，和别人玩。我回到家，他就得给我做饭，我怎么办啊？ 那你就多增加点回家的频次呗，因为越不回越不回，不就越不需要回了吗？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这个叫强适应。他其实这个，我觉得他们之间没有什么问题。有的时候确实我也见过存在这种情况，比如说先生在外务工，然后太太在家。啊，不管是干什么吧，然后又或许有务农的，还有什么的，比如说到冬天这个没有活的时候就打牌，打得很上瘾的，它是一种娱乐嘛，或者唯一的娱乐。 嗯， 这个时候两个人的感情粘结呢，其实也没那么深。 嗯， 所以回来之后呢，又得给你做饭什么的。 嗯， 这就说明什么？说明已经慢慢形成习惯了。所以你这时候可以反过来走嘛。 嗯， 就是我多回去几次，就慢慢的沟通，增加感情的粘性。 嗯， 就 OK 了。但是你越不回，可就越疏远了。 嗯 啊，你别听他的，他不让你回你就不回嘛，他不让你回你就回啊，啊，你回去你也可以去打牌，我给你做饭不就行了？ 嗯，对， 对吧？ 回去总是能增进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对， 如果你越不回去，你他就越就是一个人真的过惯了， 没错， 一个人也玩惯了， 没错， 也开心惯了， 没错， 是吧？ 对， 所以你这个能回去就回去，我们是鼓励你回去的啊， 对， 也不是说他说不让你进门你就不进门了呀， 就是 啊、太老实了， 对 啊、这丈夫。好，今夜思雨是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董如峰老师和大家分享交流各位遇到的各种各样情感问题，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发微信给我们，新浪微博给我留言，或者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或者是您可以拿到我的工作微信号，在微信里边给我发微信都可以，先要关注我们同名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哈，大家可以关注了之后就可以有很多和我们互动联系的方式了。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明天节目我们再见。